奥运之旅，又话大家正喺困难时期生活，赞扬运动员给予全球最珍贵嘅礼物就系希望，呼吁各地青年喺三年之后齐集巴黎参与奥运。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参加东京奥运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发贺电，表示全体同志表现出色，取得38枚金牌、32枚银牌和18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对此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期待平安顺利归来。代表团克服新型肺炎疫情对备战参赛带来的严峻挑战，并发出中国力量，表现出高昂斗志，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运动员同台竞技，相互切磋，促进交流，增进友谊。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 日元 110.3， 瑞士法郎 0.916， 加元 1.258， 人民币 6.485， 英镑对美元 1.386， 欧元对美元 1.175， 澳元对美元 0.73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11.89 美元，卖出 1714.3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在朝早八点，热带风暴鲁碧集结在大阪以西大约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西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就喺屯门医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多谢 多谢 多谢 多谢 多谢各位香港奥运代表精彩表现。江文蔚、 佘善恩、 连奕希、 朱家望、 蔡俊贤、 张家朗、 张小伦、 吴乐宏、 陈子晴、 程小雅、 陈仲宏。 今次香港46名奥运运动员表现都是非常之优秀，令到全城都振奋。 香港电台第一台再次祝贺各得奖运动员 及感谢所有运动员的努力。 地球这个美丽的星球上面的自然景色以及孕育的无数生命都令人叹为观止。逢星期一至五清晨4:00-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钟杰良、 罗曼荣、 冯杰， 还有我李秋婷， 大自然之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带你聆听自然之美。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8-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8，2021年8月9日的朝头早，你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的是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 东京奥运咧，寻日正式闭幕啦，见到香港队咧以一金两银三铜嘅成绩咧，系完成咗呢一次嘅奥运啊。其中见到啦，寻日咧就攞到最后嘅港队呢一面嘅铜牌咧，就系、是、单车选手李慧思咧喺争先赛嘅铜牌战嗰度咧系赢咗德国队啦。咁啊呢位对手咧就系、是、话系应届嘅三料世界冠军嚟嘅，轩斯咁啊，最终攞到铜牌。嗱呢次都系李慧思咧喺2012年嘅伦敦奥运啦。攞到當時係海林賽嘅銅牌之後咧，再次喺奧運嗰度咧攞到呢一、這個嘅獎牌嘅，亦都係咧第一名嘅港隊出戰奧運嘅成員咧，係攞到多過一屆奧運會嘅獎牌嚟嘅。嗱、你又點睇咧？對於奧運會就喺東京奧運啦，就係、是、正式閉幕噶啦。成個賽事啦，成個奧運會啦，或者港隊出戰各個項目咧，唔同嘅賽事，你有冇都有一直留意住啊？睇好多現場嘅直播等等咧，歡迎打嚟1872311723。讲下你睇到嗰啲比赛情况噶。单车方面咧，稍后嘅时间咧，我哋都会再同港队单车队嘅领队倾嘅。不过整体今次咧，港队出战呢个奥运会嘅成绩咧，大家都系见到啦，明显比起之前嘅喺奥运会嘅成绩嚟讲，今年嘅牌数明显系多咗啦。点睇咧？对于各个项目未来嘅发展有冇啲咩影响咧？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系一齐系讲紧噶。有电话旁边有东京奥运香港代表团团长贝君琪，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贝君琪，讲下寻日就奥运就闭幕啦，咁啊见到一金两银三铜嘅成绩嘅，点睇成个即系港队喺奥运会嗰个嘅表现，而家比赛度攞到嗰啲牌数嘅情况系点睇啊？ 咁以前我哋中国香港代表团嘅运动员真係好争气啊，喺各个项目之中攞到一金两银三铜嘅佳绩，係创造咗历史性嘅，咁史无前例啦，可以话咁亦都係我哋预期中所理想得到嘅奖牌嘅。咁琴日最后李慧思亦都喺呢度单车馆攞到份力战之下赢咗德国嘅对手，系嘛？咁啊，依位德国嘅选手其实系上三面金牌世界赛之中系非常好成绩嘅。李慧思亦都能够喺铜牌争夺战嗰度赢咗佢嘅。咁啊，青翠利落嘅，非常好。咁当然整个我哋以前参加东京奥运之中咧，我哋嘅运动员都能够发挥到好出色嘅嘅战果，系嘛？咁亦都系发挥咗嗰种永不言败嘅精神，能够最后喺劣势，甚至喺迎难而上，可以话系嘛？咁啊，能够攞到奖牌，真系喜出望外嘅。咁当然呢个系运动员嘅努力啦，系嘛？咁亦都系我哋以往以备战嘅工作，我哋长期以嚟都做得相当充足，应该可以咁讲，呢个系一个成果嚟嘅，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亦都系大家努力嘅取得嘅。 嗱，你哋作为即系东京奥运香港代表团嘅工作，系咪都系即系圆满系完成噶啦？成个过程又顺唔顺利咧？你见到？ 我哋大致上都非常顺利嘅，虽然疫情下，大家香港都好多朋友都好关心我哋喺村里会唔会感染啊？因为有啲消息就话有啲外国嚟嘅选手感染咗，咁要隔离啊，要咁种情况嘅。但系我哋村里面都保持我哋每个运动员好，我哋团队里面嘅所有成员都系遵守大会所定落嚟嘅规则嘅，每日要做检测嘅，咁每日要度体温啊，要随时随刻都戴口罩啊。咁除咗食饭嗰时候除口罩之外，其他我哋都基本上我哋都是遵守到大会的规则的，咁亦都顺其自然，大家都平常心去对待呢个疫情下的奥运嘅。我哋即系话最紧要备战好，去到场馆，我哋发挥到我哋每个运动员应有的水平，咁大致上做得非常好。 咁你哋今日都翻嚟噶啦，系咪啊？ 我哋全队今日最后撤退噶啦，当然有部分系依斗嘅，好似沈教练李慧思佢哋可能要直接由飞翻去上海嘅，因为佢哋准备参加全运会，所以因为喺国内仲系要隔离14+7 咁變咗係廿一日嘅隔離嘅，相當長時間。所以如果佢哋嚟翻嚟香港，再隔離七日，再加埋嗰廿一日，成個月時間就變咗荒廢咗。佢哋就會直接辛苦啲，都直接翻去。去上海先。 嗯，头先你讲到咧，话今次港队咧一金两银三铜咧，就系、是、好似预期咁理想。其实系比预期更理想，定系咩意思咧？因为其实点解港队即系今年嗰个成绩系更加好，即系睇到系比起之前嘅几届奥运攞到嘅牌数咧，都系理想嘅。你自己觉得嗰个原因背后喺边度咧？又 背后当然系以往我哋依十年八年啦。我哋其實都花咗好多功夫嘅，我哋各個總會啊、奧委會啊、香港政府啊，亦都撥出資源嘅。咁同埋體院，大家都協調得好好嘅。咁同埋我哋都好鼓勵呢啲運動員去出外比賽啊，增加啲國際經驗啊。同時我哋亦都聘用咗好多傑出嘅教練嚟指導我哋呢啲各項比賽嘅。運動員嘅，譬如劍擊，我哋亦都有法國教練。除咗我哋總教練之外，咁游泳亦都有一啲支援嘅。咁至於乒乓球啊，我哋當然我哋幾位功臣係嘛，特別係幾位女將嘅成長係嘛，亦都發揮得非常出色嘅。咁當然好似空手道咁，我哋今年當然係東京。唯一一次空手道比賽嘅項目係嘛、下屆就法國就冇啦。咁亦都劉武雙亦都爭氣，亦都好努力嘅。依兩年之內都一直喺度訓練嘅，即係準備工作，應該話做得充足嘅。咁所以攞到好嘅成績，亦都係努力嘅成果嚟嘅。 本君其實剛才都講到話疫情啦，咁啊，其實睇翻今次奧運嘅成績咧，其實疫情對香港運動員嚟講係咪即係可能個影響未必好大，或者定係針對知道疫情正可能好多國際賽事冇咗，落咗好多針對性嘅訓練俾啲運動員，你都有留意到嗰個成果嘅咧？有 啊，咁當然我哋亦都係針對嗰個疫情下，我哋都要點樣對運動員作出支援啊，同佢培訓啊。咁當然亦都係好重視體能嘅訓練啊，咁我哋都做得比較充足，咁所以呢次喺睇到成果係嘛，亦都係非偶然嘅，喺各方面大家努力下先至取得嘅。咁當然外國亦都出現咗咁嘅問題，當然大家是否都受到影響就未清楚人哋嘅備戰情況啦。咁但係你睇到單車嘅嗰、那個項目，李慧詩能夠贏到嗰、那個銅牌，係戰勝咗德國嗰、那個勁敵，而反而輸咗俾烏克蘭嗰、那個嗰、那個選手嘅話咧，即係烏克蘭選手以往嚟講都係輸俾李慧詩嘅，咁但係係咁但係咧，因為嗰、那個點講咧，人哋亦都會變比較年輕，比較會有進步咁大家即係喺爭奪之中，分秒之爭，正所謂係嘛？咁啊一時之間李慧詩會失去咗進入決賽嘅機會係嘛？咁好比較可惜啦，我哋覺得係嘛？因為贏咗一個咁強嘅對手，但係輸俾一個比較以往俾我哋視為比較弱嘅對手嚟講，都比較可惜啊嘛。原本唔係就。佢个牌可以改颜色噶啦， 不过都好多变数嘅喺运动场上面，系咯，即系讲到。今次呢一個嘅奧運成績啦，或者大家見到奧運大家嗰投入程度嗰個熱潮咧，大家都諗緊啦，即係對成個香港嘅體育發展會係點樣呢？你自己預期點樣可以利用呢、這個奧運嘅熱潮帶落去持續落去，令到大家繼續關注體育啊，或者成個奧運成個運動發展點樣落去呢？ 咁當然啦，我哋見到大家喺香港，我哋依次政府。買咗個播映權之後，能夠分發到俾五個電視台一齊轉播嘅話咧，自然引起咗香港嘅市民大幅度嘅有機會去觀賞奧運選手嘅比賽。同時嚟講，我哋嘅選手亦都係好爭氣啦，能夠攞出賽出成績，吸引到好多觀眾去幫佢哋香港喺電視機旁邊嘅觀眾同香港嘅運動員打氣係嘛，咁啊支援啊，咁嗰種力量真係我哋隔岸係嘛，隔住。公園地方我哋都知道 大家都好關注，亦都係對我哋運動員一種鼓勵。咁我哋希望由我哋總結咗呢次之後，由我哋八尺光頭咁進一步，希望能夠乘住呢個優勢啊，呢次好好成績，希望能夠喺各方面能夠爭取到更多嘅資源同埋更多嘅關注。我相信未來嘅成績，我哋香港嘅體壇亦都會出現一個新嘅氣象。 嗯，有啲人话即系都藉住今次呢个奥运啦，系咪可以谂下，譬如检讨一啲嘅喺体育各个项目啦，啲嘅财政资源分配啊，发掘一啲有潜质嘅运动员啊，呢啲各方面都可以谂下，系咪有需要检讨嘅地方咧？咁点睇啊？贝君奇呢个有？ 咁当然啦，有啲项目，譬如以往一啲冷门嘅项目或者未受重视嘅项目，亦都有机会去争取奖牌嘅话咧，咁我相信。因为而家我哋精英制好多嘅制度方面都系着重于攞到奖牌啊，攞到成绩嘅一啲项目嘅。咁有啲项目其实系好有潜质嘅，或者我哋能够更加增加啲资源，能够更加能够进行嗰个发展。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嘅对整个体坛照顾到各个。唔同項目嘅發展係嘛？咁我哋呢個都係一個希望係嘛？ 例如邊啲運動咧？你睇到可以再 好多㗎。而家我哋好多群眾性嘅運動啊，其他嘅項目啊，咁我哋都會關注到嘅。以往我哋好多十幾年前唔會留意到劍擊，我哋香港會咁犀利，可以出現一個張家朗。咁游泳亦都以前當然游泳係一個重點嘅項目啦。咁但係以往都未諗過話。在世界級的舞台上面能夠拿到獎牌的、特別是奧運會那種競爭是很激烈的、 okay. 乒乓球團體也都是一樣的同時、你看到我們很多強的國家的乒乓球的團體都是掌握在幾個國家之中的、中國就不用說了，一定是世界第一的了、 okay. 日本啊其他德國啊都很成績的，但是香港我現在我哋都能夠進入嗰個團體攞到銅牌，咁亦都係好難得嘅。咁當然其他好多項目亦都可以去關注到嘅。 好， 我相信未來嘅發展都係樂觀嘅。 好啊，唔該曬貝君奇，同你傾到呢度。貝君奇咧就係東京奧運香港代表團團長嚟嘅，講到今次奧運嘅成績咧，都睇到一啲嘅運動員咧可以去到國際一流嘅水平。頭先都講到啦，李慧思咧，尋日就係喺呢一個嘅女子嘅單車場地單車項目咧嘅爭先賽度咧係攞到銅牌嘅，亦都講到港隊嘅成績啦。港隊嘅成績呢一個咧都令到大家討論啦，奧運帶嚟嘅運動熱潮啊，對於運動嘅關注咧點樣可以持續落去啦？喺整個嘅而家嘅運動發展，仲有冇啲咩檢視嘅地方咧？這個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噶，亦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各位觀眾聽眾。電話旁邊咧就有體育專員楊德強，早晨， 早晨， 早晨，楊德強。專員你好啊，喂，頭先就講到即係呢一個嘅奧運帶嚟咗好多市民好投入啦，那個嘅運動熱潮令到大家都更加關注體育嘅發展等等啦。你自己點睇今次奧運嗰個表現先，從而點樣令到呢個表現帶嚟嘅成績點樣帶到落去民間繼續佢喺個體育發展嗰度落去咧？ 當然今次嘅成績咧就非常之好啦。咁亦都我哋對於運動員嘅表現咧。以至到我哋嗰、那個專業嘅團隊，包括教練啦、啊，同埋其他支援人員嗰個工作咧，我相信大家都係非常之肯定嘅。咁但係對於一般嘅市民或者整體嘅體育發展嚟講咧，我覺得最重要的一樣嘢咧，就係、是、令到更加多人咧係關注同埋了解咧，我哋運動員而家嗰個訓練嘅制度，同埋咧我哋亦都見到咧有好多報道咧係講個運動員嗰啲背後嘅故事。相信呢啲咧對於我哋好多市民啦，以至到我特別係我譬如我哋嘅年輕一代咧，對於佢哋，我相信咧都係有好大嘅一個即係啟發嘅作用嘅。剛才咧我都聽到咧就講到好多話關於個精英制度嘅問題。咁我覺得咧今次呢個奧運會咧，亦都係令到大家咧對於呢方面嘅關注係多咗嘅。咁亦都即係我都希望咧借呢個機會咧係俾多啲資料俾大家啦。咁有好多人咧經常都講啦，就話政府似乎咧就係淨係對於一啲有獎牌嘅項目咧先至會支持。實際上咧呢個咧唔係一個實情嚟嘅。 我哋政府咧过去好多年以嚟咧，我哋对于各个体育总会咧都系有恒常嘅资助嘅。咁包括咧啲运动员出赛啊，以至到训练咧，每一个会咧，我哋而家有60个体育总会咧，都系受到我哋康文署嗰个体育资助计划咧，每一年都有几亿资助嘅。咁好啦，咁当中咧有一啲项目咧表现得比较好咧，就可以入到去体学院嗰个精英嘅培训制度。咁而家嚟讲咧，我哋有20个项目咧，已经喺体育学院嗰度咧系接受呢个精英嘅培训。咁大家可以即系睇一睇，就系60个里边，其实有三分之一已经系入咗个精英制度。咁呢、這个一个比例咧系唔算少嘅。同埋一样嘢咧，亦都见到咧近年系多咗好多。大家所謂一啲新興嘅項目咧，係可以進入去個精英嘅培訓制度。譬如話2012年嘅時間咧，我哋有13個項目，去到而家咧已經有20個項目。以前咧譬如原本13個項目咧，好多大家係比較熟悉嘅，譬如係乒乓波啊、羽毛球啊、風帆啊、單車呢啲咧，以往我哋係有成績嘅項目咧，就一路都係體育學院嘅精英培訓制度噶啦。咁但係近年咧，大家見到咧係多咗，譬如話今次有獎牌嘅空手道。劍擊呢啲咧，其實都係以至到咧近年，譬如話有帆船啊、馬術啊呢啲，都係近年入咗去個精英制度嘅。即係話咧，我哋呢個制度咧，嗰、那個我覺得係有一個途徑咧，係可以俾我哋一啲新興嘅運動咧，係可以入到個精英制度。咁當然啦，你話嗰個門檻高定低，以至到咧係唔係有需要調整咧？喺呢個奧運之後咧，我哋亦都會咧全面去檢視咯。 讲紧头先，你都讲到全面检视，检视嗰个嘅方向会系点？系咪都睇到头先提到门槛？系咪的确都可能听到一啲声音，就系有啲运动要进入呢个精英运动嗰个行列，或者要入到去体育学院要训练，都唔系太容易，所以喺呢啲位置可能都要调一调整咁样咯。 嗱，话咗系精英嘅培训制度啦，咁个门槛咧一定亦都唔可以太低嘅，一定系适中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啊個個都可以去到精英嘅話咧，咁呢個就唔係一個精英嘅培訓制度啦。咁喺我哋睇翻咧，環顧世界各個地方咧，都確實有類似嘅一個制度嘅，都唔會係咧所有個項目咧都會成為呢個精英嘅項目嘅。咁所以我哋香港一向嘅做法咧，都係同都係參考其他一啲國家地區啦，佢哋嘅做法啦。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唔會係話所有60個會都會成為呢個精英項目，但係咧。當中嘅計分制度有冇一啲嘢可以去調整咧？咁呢個咧都會我哋會徵詢翻體育學院啦，有關嘅體育總會啦，同埋運動員教練啊，我哋都會同佢哋去了解一下。睇佢有啲咩意見嘅？ 因為見到今次除咗話即係支援精英運動員方面，另一個相關其實運動普及化同精英化係兩者係息息相關嘅，有啲咁嘅講法。因為你如果普及化嘅話，可能喺民間可能揾到更加多有潛質嘅運動員啦，增設一啲體育設施，亦都可以令到可能更加多人參與啲運動，揾到一啲有潛質嘅運動員，再睇係咪可以變成精英。呢一方面隨住奧運嘅大家關注咧，或者對運動嘅關注咧。會唔會嚟緊喺體育普及化方面，都起碼喺啲場地等等咧，會投放更加多嘅資源咧？ 嗱，我哋絕對同意嘅，因為咧，我哋一路講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啦，三者咧其實係互相有關聯，亦都係互為影響嘅。咁我哋點解要推動呢個精英化咧？其實就係希望我哋嘅精英運動員咧，佢哋會有爭取到表現啦，而亦都透過精英運動員佢哋嘅表現同埋佢哋嘅一啲。故事咧，係令到我哋更加多人咧，係對運動咧係關注，而推動呢個體育嘅風氣同埋文化嘅。咁今次奧運咧就正好係一個好好嘅故事啦。我哋今次咧喺香港係好多市民都有睇到我哋運動員嘅表現啦。我哋從中亦都希望咧係更加多市民係了解我哋運動究竟係個發展係點樣啦。咁亦都鼓勵佢哋多啲參與嘅。咁至於普及化方面咧。我哋以往做咗好多工作，亦都日后咧会更加去大力去推动。咁刚才你讲话，无论系嗰个场地方面咧，以至到话嗰个培训方面咧，我哋都会继续去推动嘅。近呢几年都做咗好多工作，譬如话喺嗰个设施方面咧，我哋而家做紧一个有一个五年嘅康体设施嘅发展计划啦。咁有26个呢地区嘅设施咧，而家一路都推动紧嘅。咁至于嗰、那个譬如话基层嗰、那个训练，譬如一啲青少年嘅训练咧，我哋都近年咧系大幅增加咗咧各个体育总会嘅资源，差唔多有成四成嘅增幅嘅。由以往嚟讲咧，一年嘅拨款3亿咧，而家系慢慢陆续咧系增加到一年咧系有5亿嘅拨款。 富。咁所以我哋都係好重視呢方面嘅工作嘅。 嗯，因為頭先你講到嗰、那個體育及康樂設施五年計劃咧，正正有啲意見就話啊，計劃入邊好多唔少都係啲休憩用地啊、公園嘅項目啊，同體育設施嘅關係咧就有限嘅。咁啊，即係其實有冇啲針對性嘅俾運動員嘅一啲運動訓練設施咧又？ 運動員的訓練設施呢，如果你說精英項目呢，現在體育學院呢基本上呢都有好好好的設施給他們訓練的。咁至於其他一般譬如說是青少年代表隊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隊伍的訓練呢，咁這個是會使用我們一些其他的公共的一些體育館啊，或者是其他的場地啦。咁剛才你講話嗰個五年嘅計劃咧，裏邊固然有一啲有啲公園啊，或者其他嘅譬如海濱長廊都有嘅， okay. 但係其中亦都有好多咧係有體育館啊、泳池啊、球場啊咁樣，咁、 okay. 所以都係好全面嘅。呢、這個都係因應翻整體嗰個發展嘅需要。 OK， 阿專員啊，我哋咧因為都仲有一啲繼續想請教下你啊，轉頭八點半之後再打俾你好嘛，再揾你傾多一陣。 好啊， 好啊，唔该晒杨德强。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倾，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讲下有关于体育发展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近日平均单日确诊新型肺炎个案突破10万宗。美国白宫首席防疫顾问福奇期望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在月底之前全面批准使用新冠疫苗，相信有助私人机构和学校要求员工接种，认为在地区层面展开接种计划有助压制疫情。美国目前只是批准紧急使用辉瑞、莫德纳和强生三款疫苗。福奇又说，已经接种疫苗和佩戴口罩的教师和员工可以有效保障学生免受感染。美国第二大教师工会美国教师联盟改变态度，认为所有教师都应该接种新冠疫苗，以保障未能够接种疫苗的学生。主席温格顿早前说，目前有近90%教师和学校职员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美国一项调查显示，首相菅义日本一项的调查显示，首相菅义伟的支持率跌破30%，是他上任以来新低。朝日新闻公布最新的民意调查，菅义伟的支持率下滑至28%，是他去年9月就任首相以来的最低水平。60%人是表示不希望菅义伟继续担任首相，另外56%的受访者说举办东京奥运是好事，32%人就认为是不好。分析认为日本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缓慢，加上 Delta 变种病毒快速传播导致病例激增，为东京奥运蒙上阴影，都影响菅义伟的支持度，可能对自民党在今年稍后举行大选带来影响。吹袭日本的热带风暴卢碧亦正是横过本州西部，超过26万民众需要疏散。较早前福冈、大分、鹿儿岛和九州北部地区已经有近16万人疏散。日本气象厅说，卢碧昨晚在九州鹿儿岛县枕崎市附近登陆，九州部分地区落大雨，日本西部地区亦都将会出现狂风骤雨。专家警告，卢碧带来的恶劣天气可能引发山洪和滑坡等的灾害。目前的避难指示属于5级之中的第4级，各地方政府呼吁居民离开危险地点。卢碧是今年第二个登陆日本的热带气旋，亦都是时隔4年再有热带气旋从鹿儿岛县登陆。阿富汗塔利班说，近日先后攻占5座城市，包括被视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最大城市昆都市。有当地官员说，除了机场之外，昆都市所有的地方已经落入塔利班的手中，市内一片混乱，有建筑物和商店起火，塔利班在区内升起旗帜。塔利班发言人又说，与阿富汗政府没有就停火达成协议，反指是阿富汗选择宣战，并警告美国不要干预。 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话，特种部队仍然在昆都市和塔利班战斗。除了昆都市之外，塔利班亦都已经夺得的两座城市，包括北部塔哈尔省首府塔卢坎市，同埋萨尔普勒省的首府萨尔普勒。美军据报派出轰炸机空袭塔利班的据点。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日元110.28，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8，人民币6.485，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5.17美元，卖出1724.9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运头塘村，亦都影响到沿线路上翻去吐露港公路挤塞，车龙排到广福村对出。重复多次，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运头塘村，亦都影响到沿线路上翻去吐露港公路挤塞，车龙去到广福村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榄隧道的元朗入口比较多车噶，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咁近住世界花园嗰段咧，亦都挤塞，车龙咧系排到去博康村啊，就系狮隧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就行车缓慢，排到加龙村，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道一段挤塞，排到浪翠园三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答。 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局长。 早晨。 每个星期请嚟官员同社会人士解答时事话题。 点样同公众解释？ 点解系一个咁样嘅组成？ 局长可唔可以同我哋做一啲补充？ 唔止我哋问，你哋都有份。 早晨，林太。 我想請問局長咧，應該多啲咧解釋俾我哋聽。 多謝你嗰個意見 啦。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政府都會好用心去解決。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香港電台第一台， 陳亮君、高福慧， 星期六問責。 運動無分種族、不分年紀，甚至不論健全抑或殘疾，人人都可以成為運動健兒，在世界舞台上大放異彩。 支持殘疾運動員，認識他們的限制，學習他們突破限制的鬥志。 電視節目《沒有不可能》，邀請健全選手配合特別設計，體驗殘疾人士做運動的感受。 每晚九點半， 港台電視31。 2021年8月9日，东京奥运闭幕，港队夺一金两银三铜，创历届最佳成绩。 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均属输入个案。 郑若骅指反外国制裁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属最自然及恰当。 阿富汗塔利班称攻占五座城市，包括昆都市大部分地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讲到港队奥运嘅成绩，一金两银三铜，包括咧喺剑击嘅男子花剑个人赛攞到金牌啦。游泳方面，女子200米自由泳啦，女子100米自由泳啦，都攞到两面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咧，就分别嚟自乒乓啦、女子团体赛啦、空手道嘅女子个人型啦，同埋李慧思喺场地单车寻日拎到嘅女子争先赛嘅。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话讲下对于奥运成个嘅情况啦，亦都睇到港队嘅成绩等等啦，可以打嚟分享下你嘅睇法嘅。继续咧，电话旁边有体育专员杨德强嘅。早晨，杨德强，头先就讲到有关于一啲嘅场地等等啦，因为见到譬如启德体育园啦，我哋嚟紧一个好大嘅体育场地啦，最快2023年下半年就话落成噶咯。入边嗰啲设施点样可以帮到运动员或者嚟紧2024年啦，仲有3年又有巴黎奥运啦，呢个都会唔会可以帮到一啲嘅运动员去出战嘅会？ 这个绝对会的。咁我哋而家个项目呢都系一路按计划咁去推动啦，咁希望2023年底可以完成啦。咁因为呢个启德体育园里面呢系有好多先进嘅一啲体育嘅设施嘅。咁包括有一个大嘅场馆啦，有主场馆啦。另外亦都有一个呢系可以坐10,000人嘅呢个室内嘅体育馆啦。同埋一个可以有5,000人嘅一个室外嘅运动场嘅。咁呢三个场地呢都可以举办一啲呢国际同埋呢个本地嘅赛事。我哋对于运动员嘅备战呢，其实都系希望呢喺譬如话2024奥运之前，都希望佢哋多啲机会呢系参与一啲大型嘅比赛，令到佢哋可以攞到奥运嘅资格。亦都或者咧，系可以同一啲高手咧可以比拼。咁以往嚟讲咧，我哋嘅运动员咧，因为香港嘅场地不足啦，特别系啲举办大型赛事嘅场地唔够，好多时咧都要去到外地嗰度咧参赛。但系有启德体育园之后咧，我哋会申办多啲赛事喺香港举行，咁变咗我哋运动员咧可以喺香港咧又可以参加呢啲排名赛啦、计分赛，而亦都令到咧佢有主场之利。希望咧係有助佢哋咧係攞到一啲好啲嘅積分啦，而令到佢哋可以參加奧運會啊、亞運會或者其他嘅大型賽事啦。咁所以呢個咧係對於我哋日後運動員嘅訓練同埋比賽咧都會有好大幫助嘅。而另外咧，啟德體育園咧除咗平時做呢個大型賽事之外咧，亦都會係開放俾市民去啟用嘅使用嘅。咁所以咧，剛才大家講話個普及化方面啦。我哋呢啲場地喺平時會俾學校可以做運動會啦，亦都可以俾總會咧搞一啲聯賽啦、本地嘅聯賽同埋其他嘅訓練啦，咁會係對於香港整體嚟講咧個體育咧都會有好大幫助嘅。 暫時有冇諗住邊啲賽事可以？頭先你話有啲排名賽咪可以新辦咧香港咁，有冇暫時諗到邊一啲運動項目係可以諗呢一方面嘅？ 其實好多都可以嘅，因為嗰、那個。坐50,000人个主场馆，当然足球同埋榄球嘅赛事都可以做啦。咁而嗰个5,000座位嘅运动场，咁田径啊、足球啊、其他赛事户外嘅，咁佢都可以做嗰啲赛事嘅。咁室内体育馆就更加多啦，因为佢系可以最多坐到10,000人，而佢嗰啲座位安排咧都系可以有弹性嘅，即系嗰啲座位系可以伸缩嘅。咁係可以適合咧唔同嘅賽事嘅需要都可以做嘅。 嗱，楊德強另外一個咧，今次攞到好嘅奧運成績，大家都討論嘅點咧就係、是因為今次嘅運動員入邊有唔少咧都係本身可能讀到中學就中途就冇再讀啦，就轉咗做全職運動員嘅。咁見到有啲人都關心就係運動員退役之後翻去校園嗰個嘅安排，呢、這個嚟緊即係如果想吸引多啲人或者培育多啲運動員嘅時候，呢一方面嘅安排咪都會幫佢哋諗多啲。 其实呢方面咧，我哋喺过去呢几年咧，系大幅咁样咧，系去增加咗个资源，系做多咗好多功夫嘅。咁而家对于运动员咧，我哋最主要咧系可以俾唔同嘅选择俾佢。譬如佢系选择哦，我喺想全身投入呢、這个全职训练，暂停个学业，咁呢个当然可以做全职运动员啦。但系如果你想继续个学业嘅话咧，其实我哋都有奖学金咧，系可以俾佢继续读书。我哋亦都同香港嘅几间大学咧系有一个合作嘅安排。是可以俾我哋個運動員咧，係將佢哋修讀大學嘅時間咧，係由4年可以拉長到去6年，甚至係8年嘅。咁我哋見到咧，今屆譬如我哋有好多選手咧，固然大家都睇到有啲報道就係話佢哋選擇咧 係喺中學階段可能係暫停個學業，咁然後咧投身全職訓練。咁佢哋喺全職訓練喺去到可能一個年紀大啲嘅階段咧，佢哋想去讀翻書咧，我哋都可以去支援佢嘅，亦都有獎學金俾佢嘅。咁但係亦都見到咧，我哋今次有好多運動員咧，係一邊去接受全職訓練，亦都係繼續咧去佢哋個學業嘅。譬如舉個例，我哋劍擊隊大家熟悉張家朗啦，但其實佢個隊友阿蔡俊賢，蔡俊賢喺港大啱啱完成咗佢個嘅大學嘅學位。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有譬如話大家見到劉武尚，佢亦都係城市大學嘅畢業生嚟嘅。咁陳希文，我哋風帆嘅運動員，佢亦都係港大嘅學生嚟嘅。咁所以其實見到咧係有多元化嘅出路，可以俾到我哋嘅運動員既可以選擇全職訓練啦，定係話可以兼顧學業。咁見到兩方面咧，兩條路咧，其實都有成功嘅例子嘅。咁我哋都會全力去支援佢。其實我哋而家嘅運動員咧，嗰個出路咧係比以往咧係闊咗好多。咁呢方面咧，我哋都希望咧係透過今次奧運咧，係可以將呢啲信息咧係帶到俾更加多嘅市民，特別係啲家長同埋啲學生咧，令到佢哋了解就係話而家嗰個對於運動員嘅支援咧，同以前比較咧，其實已經好大嘅差別噶啦。咁令到佢哋嘅選擇咧係更加多，個支援亦都更加多啦。 有冇嘢要加強咧？即係雖然支援都暫時，你頭先話睇到近呢幾年都好咗好多啦，仲有冇嘢要再做好啲嘅咧？譬如喺支援佢哋喺讀書嗰方面。 我覺得咧有好多嘅措施咧都可以再優化嘅。咁譬如話運動員咁樣，佢哋始終嗰個比賽嘅訓同埋訓練啦，咁都係會係比較個好緊密嘅，通常都咁有冇啲方法令到佢哋更加可以喺讀書方面可以更加幫到佢哋咧？咁呢個我哋都會可以稍後咧同啲運動員啦，以至到同啲學校咧再傾。咁或者可以將呢、這個嗰、那個支援嘅措施更加提早啲，譬如喺中學階段有冇啲嘢可以幫到佢哋呢？即係我哋希望令到譬如一啲有潛質嘅青少年嘅運動員係可以早一啲可以俾多啲支援佢，咁令到佢哋可以做一個可能比較更加好嘅選擇啦。 OK， 嗱，專員啊，另外一個想問咧就係今次奧運咧見到好多人咧都以一個觀眾嘅形式去參與，主要嘅原因都係因為即係奧運嗰個轉播權買咗啦，好多唔同嘅電視嘅廣播機構啊或者商場啊，大家都可以睇到成個市面個氣氛都好好好啦。咁睇到呢一個嘅情況咧，會唔會嚟緊更加多嘅大型賽事都值得即係政府去買一個轉播權嘅方式，等市民可以更加容易去睇啊，容易去參與咧又？ 今次就我都有，雖然我在東京啦，但都有留意到香港個情況啦，就好多市民都透過電視睇到我哋運動員嘅表現，大家都覺得係一個好嘅安排。咁我哋之後都會再檢討有關嘅情況嘅。咁至於話邊啲運動會係會係可以去考慮嘅咧，咁呢個我哋喺完咗奧運之後啦，咁啱啱琴晚完啦，咁我哋翻到香港之後都會再睇睇嘅情況。 都可以再睇下嗰个检视嗰个情况，有边啲运动可能等啲市民更加容易系睇到啦。咁啊，见到头先有一啲嘅报道咧，之前都讲到咧，就系话有关于呢个全运会啊，咁就话广州咧就有意系火拍香港咧，同其他大湾区嘅城市咧，以大湾区嘅名义去角逐下届嘅全运会主办权嘅。咁其实而家政府系咪有类似咁嘅计划噶？对于即系全运会申办方面？ 嗱，呢個咧，我哋我暫時都未有進一步嘅消息。咁所以咧就我翻到香港之後咧，都會再去了解一下個情況。 但整體嚟講，香港係如果真係以一個合辦嘅方式去做嘅話，係咪有一啲嘅場地啊，或者賽事都係即係比較善於可能喺香港搞嘅好啲嘅咁，定係點樣嘅咧？ 我諗好多好多體育界嘅朋友啦，同埋啲市民都有提出過嘅啦，希望咧。在香港呢是可以搞一多啲嘅大型賽事。咁特別係啟德體育園呢開咗之後呢，都希望可以帶多啲大型嘅比賽嚟香港。咁我哋當然呢，如果係要舉辦一啲大型賽事呢，都會睇返自己嗰、那個有啲咩設施啦。咁有咗啟德體育園之後呢，其實就我哋嗰、那個可以做嘅賽事呢，嗰、那個項目呢一定會多咗好多嘅，個選擇都多咗好多嘅。咁所以呢、這個我相信都一定會係考慮嘅因素之一啦。 頭先你就話全運會嗰、那個即係暫時未有最新嘅資料啦，但係譬如其他嘅國際賽事有冇話嚟緊都諗住有機會香港係申辦喺香港搞嘅呢？ 呢兩年呢就因為疫情關係呢好多大型嘅賽事都停咗嘅。咁喺疫情之前呢其實我哋每一年呢喺香港搞嘅啲嗰啲大型嘅體育嘅項目呢都一路係升緊嘅。咁好多好多總會呢都想將佢哋嘅一啲大型嘅比賽呢喺香港嗰度做嘅。咁我哋希望呢疫情過咗之後呢我哋會更加多嘅賽事可以香港做得到。咁喺譬如俾啲數字啦，喺疫情之前呢我哋每一年大概有12個嘅大型嘅體育賽事。咁其實一路呢慢慢係上升到，譬如我哋最多有一年呢喺2018年嘅時間去到15項嘅。咁亦都有新嘅項目，譬如帆船賽啊，有一啲譬如話足球嘅一啲大型嘅賽事啊都嚟香港嘅。咁喺疫情而家穩定咗啦，我哋都知道有啲會呢都開始傾緊想帶返啲大嘅賽事嚟。包括譬如嚟緊馬拉松啦，佢哋想復辦返嘅。咁杜海榮都咁，以至到話譬如網球啦、壁球啦、呼球啦，佢哋都係密羅緊鼓去籌備緊賽事。咁呢啲賽事我都希望呢就算喺今年下半年可能有部分做到啦，咁但係去到2022嘅話呢，我相信更加多嘅賽事呢係可以復辦㗎啦。 好，唔该晒专员啦。啱啱倾过咧，就系杨德强体育专员嚟嘅，同我哋喺电话度讲到好多，即系就住奥运嘅情况啦，即系一啲日后嘅体育发展啊、场地设施嘅发展等等咧，都同我哋讲到嘅。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咧又讲咧就系关于奥运，就讲关于单车。不过呢段时间咧，都想呼吁大家打嚟1872-3D1，讲下你哋对于奥运啦，今次攞到一金两银三铜呢一个成绩啦，都比起过往嚟讲都系好咗好多嘅。点睇咧？打嚟1872-3D1啦。咁另外咧就讲到话单车嗰方面啦，头先都讲到啊，奥运寻日咧就最后嘅一日啦，见到李慧思喺铜牌战对德国嘅呢个争先赛嘅单车嗰度咧就攞到铜牌。见到李慧思喺接受访问嘅时候咧，都提到话仲考虑紧咧系今年系退役嘅，话系考虑紧嚟紧单车，譬如喺一啲出战国际赛嗰个嘅接班方面又如何咧？呢一项嘅运动发展又点样落去咧？作为一项嘅精英运动，李慧思话要即系考虑紧退役咧，其实最关键嗰啲嘅考虑喺边一方面咧？见到都有啲报道就话李慧思嚟紧都会谂紧系咪重返校园读书啊等等嘅，呢个都可以咧，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讲下，譬如包括咧就系寻日李慧思比赛嘅表现嘅，有香港单车队领队陈国基，早晨，早晨，陈国基。 早晨， 听 唔 听 到？ 听到好清楚。听到。陈国基，想问一下李慧思，呢几日喺奥运后段时间咧，先至系喺单车赛事嗰度出现啦。见到包括寻日嘅比赛嗰个表现又如何咧？最终就攞到个铜牌嘅，但系整体个表现你点睇？ 佢攞到铜牌当然系十分之好啦，呢个成绩。咁开头嗰阵时，其实大家都见到佢嗰个表現都未算話非常之突出啦，咁亦都有幾場都要復活賽先至可以復活嘅。咁其實開頭大家都非常之緊張嘅，咁包括運動員嚟講，咁但係最緊要就係憑住個信念啦。咁自己係有實力嘅，同埋其實李維斯其實之前都連贏過好多場國際賽嘅，咁所以好多其他國家嘅運動員咧，都當佢係一個目標同埋係對手咯。咁所以實在唔容易嘅。不過最緊要就係自己認為嚇，同埋自己係真係有實力嘅。就算係暫時性未攞到好嘅成績，都一定要繼續堅持。咁所以到最後，我哋都可以攞到個銅牌咯。 你自己有冇即係了解到佢係咪喺早兩日嘅海林賽嗰度失利，對佢嗰個嘅心理影響啊、壓力都好大啊？亦都影響到佢尋日即係喺爭先賽嗰度都壓力比較大一啲咧。你了解到？ 相信我諗，其實參加得奧運嘅每一個運動員都好大壓力嘅，因為佢係代表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去出賽啦。咁其實佢個地方所有嘅市民啊，咁亦都有好多支持者都對佢好有期望嘅。咁呢個就壓力嚟講，我諗唔係阿斯獨有咯。咁當然啦。海林賽嗰度佢攞唔到獎，其實都一定會有少少壓力㗎啦呢樣嘢。咁但係其實佢都處理得非常之好啊。咁佢雖然喺一個咁高嘅壓力底下，都可以沉着應戰，到最後都係贏到個銅牌嚇 ，OK 嘅。咁非常之滿意我哋單車做到。 係咁啊。 講到話喺即係疫情之下延遲有一年嘅奧運比賽啦。其實所有選手都係面對呢個情況嘅啦。對於香港嘅選手嚟講，係有冇一個即係特別嘅優勢咧？因為我見到有啲又話啊，可能少咗好多國際比賽嘅機會喎。咁但係同時亦見到喺個即係成績方面，亦都好似未算有好大影響啦。其實呢一個疫情延後咗一年，對於即係李慧詩或者香港嘅單車選手嚟講，嗰個影響係有幾大咧？ 我想这个就世界性咯，所有运动员其实都延迟了一年比赛的，其实大家都没有机会去碰头啊，咁其实譬如今次奥运大家都会见到呢，有一些比较新的面孔啦，都表现得非常之突出，是啊，即係好多人都没想过，反而一些传统比较之前往绩比较好的又真係唔係幾好彩攞唔到獎嘅，所以會因為隔咗個年紀啦，其實好多嘢都變咗啦，咁但係大家都係嚟到呢個場，大家落到去一齊去比賽先知道啊，原來大家嘅實力係點。 嗱，李慧詩咧就講話啊，係咪會今年會退役咧？咁佢就話係考慮緊嘅，咁啊見到教练沈金康都讲到就话，即系李慧詩冇大嘅伤病啦，身体条件都可以继续踩落去嘅。对于即系三年之后嘅下一届奥运啦，李慧詩你觉得佢仲会唔会继续出场咧？佢嘅身体又应唔应付到咧？体力上又如何咧？你点睇啊？呢、這个又， 我谂佢就阿 Sarah 就未决定话系咪真系退役或者今年退役啊，同埋或者下一届会唔会去踩巴黎嘅奥运咯呢样啊。咁暂时嚟讲，咁佢嘅状态非常之好，佢而家都攞到铜牌，其实嗰、那个能力啦吓，同埋佢嗰个经验咧，其实系绝对系响世界级数。咁我谂呢个可能再之后睇下佢个考虑啦。咁当然佢。有佢而家都讀緊書嘅嚇，咁但係不過其實佢讀緊書都係一路踩緊單車啦嚇，咁其實學業啊同埋佢運動可以兼備，咁但係亦都要睇佢到時嘅意願咯嚇。 因為而家見到單車項目啊，今年除咗李慧詩之外，仲有其他嘅選手，不過成績就未有或者係去衝擊到獎牌啊咁樣啦。你自己見到有冇話即係如果李慧詩真係唔參與下屆奧運嘅時候，或者係退役嘅時候，有冇人可以接班到李慧詩咧？ 如果李慧詩為止嚟講，我哋有另外一個選手啦，李海欣啦 ，Jessica 啦，咁當然佢嗰個實力就暫時未係去到李慧詩嗰個能力咁高啦嚇，咁但係其實我哋康訓練之間都其實佢都好有潛質嘅嚇，咁我諗再耐少嚇，加強一啲訓練啊，同埋佢再累積多啲經驗嘅，其實都可以會係其中一個接班人咯。 因為我見有啲學者都話啊，應該係咪要諗點樣去再即係好多運動員嘅培訓方面要再諗咧？咁啊舉例提到，可能喺譬如單車項目上面，好似似乎李慧詩之後再接班嗰個有啲青黃不接嘅問題，你自己即係睇落會係咪出現咗呢一個問題咧？喺單車項目上面，或者有冇啲乜嘢要調整咧？喺個培訓上面， 我諗喺單車項目上面咧，其實唔係淨係得一個短距離項目啦嚇，咁李慧詩其實係玩一啲短距離項目嘅。咁頭先講啦，Jessica 咧都係屬於短距離項目嘅運動員嘅。咁另外我哋諗住其實都要發展多方面嘅單車嘅項目啦。咁其實講長期裏面咧，都有啲比較長距離嘅項目嘅，譬如呢幾日我哋都有踩過嗰啲麥迪遜啦。嗰啲全能賽嗰啲係屬於比較長距離項目啦。咁另外其實單車嚟講，傳統好多人都會好關心一個嘅公路啊，公路嗰個嘅項目啦嚇。咁以前我哋有個黃金寶啦，咁其實之後我哋都一直都未去到揾到一個非常之好嘅運動員啦。咁亦都啱啱我哋。你都知道我哋有兩位比較有經驗嘅公路運動員都退咗役，咁而家我哋都正在培訓緊，係下一代係去接班。 今屆奧運除咗李慧詩之外，頭先提到譬如李海欣啦，咁另外仲有我見有龐瑤、梁寶怡等等嘅，你見到佢哋喺奧運嗰個表現又如何？ Jessica 就第一次參加啦，咁可能其實經驗方面都有啲未係咁足夠啦。咁雖然攞唔到獎，但係緊要嘅，最緊要攞咗個經驗嚇。咁本身喺佢訓練嚟講，我哋都見到佢好有潛質嘅，同埋嗰個能力都好高嘅嚇。咁我諗我哋都會可以喺呢方面再加強培訓，希望佢可以會個成績會進一步啦。咁至於彭耀同阿梁寶儀，其實就頭先我所講嘅，屬於場地比較長距離嗰啲項目嘅運動員啦。咁呢一屆其實個成績就都一般啦，係啊，即係唔係話非常之可以衝到獎牌嗰啲級數嚇。咁但係其實都留意翻啦。經驗呢樣嘢都好重要嘅，有時都會講運氣啊咁樣樣咁當然能力方面，我哋響佢哋嘅培訓方面會再加強啦。咁亦都見到，譬如今次麥迪遜或者全能賽咧，其實贏嘅都唔係真係一啲好大熱門啊，或者大家諗住佢一定贏嗰啲嘅，其實都有好多變數啊。咁最緊要首先要做好自己嗰個嘅基本功啦，即係本身嘅能力嚇。咁到時衝獎牌嘅，其實我覺得係長遠嚟講有希望。 OK， 唔該曬陳國基，多謝你啊。陳國基咧就係香港單車隊領隊嚟嘅，咁我同我哋講到有關於今次喺場地單車嘅唔同選手啦出戰嘅時候，佢嘅表現如何啦。咁除咗李慧思之外咧，仲有好多嘅選手，大家都值得去留意嘅。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成报报道，有牛下女车神之称的李慧思再缔造历史，在东京奥运最后一日举行的场地单车女子争先赛获得一面铜牌，成为第一名分别在两届奥运夺牌的香港运动员。李慧思在赛后透露，日前在海林赛失利是因为自己大意，现在拿到铜牌是实现了一半的愿望。寄予香港人，人生就是这样，好用力去完成一件事，虽然结果不是你所预期，但是至少尽力过而无悔。成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本届东京奥运寻日圆满结束，中国奥运代表团在今届赛事合共获得38金、32银、18铜佳绩，金牌数目追平2012年伦敦奥运会。在今次奥运，中国的金牌项目分布颇为平均，在14个大项上夺得金牌，包括体操、田径、羽毛球、场地单车、跳水、风帆、射击、乒乓球和举重等。文汇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港府早前将海外地区重新划分为高中低风险，最新的登机、检疫和检测安排今日起实施，而同行的12岁以下未有接种新冠疫苗的儿童亦都可以在符合检疫要求的家人陪同下抵港，唯一需要的就是要一起接受强制检疫。而下个星期三起，机场将会为抵港人士提供自费的血清抗体测试服务。截至到昨日，有10个国家和地区列入高风险指明地区，包括印尼、菲律宾、俄罗斯、南非和英国等等。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的报道就提到，被列为中风险地区的美国疫情重新升温，近三日新增个案平均是50000多宗。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美國疫情和英國疫情相近，檢疫要求應該同佢睇齊。又重申，有抗體並不代表不會染疫，建議即使有冇抗體，最低檢疫要求應該是14日。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電子消費券派發一個星期，為沉寂多時的消費市道注入生機，市面上購物的人流大增。但有商家為求賺多啲錢，濫用電子消費券。有市民投訴，觀塘有酒樓要求使用消費券的茶客，每台最少要消費100元。記者以顧客身份致電有關的酒樓查詢，對方亦都承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使用消費券購物或者是購買服務，不存在最低消費的要求，亦都不容許額外收費。《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早前招標聘請承辦商，透過大數據分析公眾感興趣的經濟民生題目、財政預算案相關議題的意見和公關策略成效等。有關工作這個月展開，為期11個月，到本屆政府任期完結。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回覆的時候表示，自從去年2月外聘公司提供相關服務，而今年中標者是本地公司迪卡兒數碼香港。與此同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近月頻頻落區，到茶餐廳、街市等地方接觸市民。他的 Facebook 上月發出17個貼文，數目是以往兩個月的總和，力銷親民形象。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香港現已在冬奧的優異表現反映精英化進入收成期，特區政府在投放更多資源推動體育發展之外，也應該認真研究制定符合本港實際情況切實可行的規劃，為三年後的巴黎奧運未雨綢繆，同時要鼓勵社會各界特別是大學高校參與，共同推動本地的體育產業。明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奧運佳績傳來，不少平時懶理體育的政客亦都嚟沾一分光，好像忘記了較早前球衣風波為選手添亂，最怕有人三分鐘熱度將奧運五環移作自己頭上的光環。政論說，要支持香港運動員增撥資源是最基本，長遠體育政策亦都應該檢討，亦都要保障運動員未來的出路，退休之後不要三餐不繼。《東方日報》政論。 信報社評講到，16日的東京奧運未必能夠挽救日本首相菅義偉的政治生命，而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他的支持度下滑至 28%。 不過對於運動員來說，就是自強不息的頂級舞台，體育精神喚醒不少人在疫情下的鬥志，賽場上亦都出現唔少惺惺相惜、互相鼓勵或者安慰嘅動人場面。但願奧運嘅團結氣氛能夠促使全球抗疫有所突破。信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話，消費券成功幫助推動電子支付發展，極大鼓舞本港發展電子支付信心。政府要因勢利導，以政策推動電子支付平台降低安裝費和手續費，鼓勵更多商家安裝電子支付設備，並且將電子支付和其他科技手段結合，發展自助結帳，提升交易效率，加快本港智慧城市建設速度。文匯報社評。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日林锦公路交汇处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咧就比较挤塞，咁而家系阻咗慢线嘅吓。咁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快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咧就系近住博康村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重复多次，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快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狮隧出九龙，近住博康村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近住圆洲仔一段咧，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啦。咁沿线路出翻吐露港公路方向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宣芳中小学对出。咁重复多次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近住圆洲仔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宣芳中小学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管道入口车多啫，就未有车龙嘅，系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车多，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就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 没有不可能。奥运同残奥其实两个完全不同的运动会。1988年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会就达成协议，从此日后举办奥运的城市亦都会同时举办残奥。就等我哋一起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程紧贴赛事。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选举委员会将由五大界别共1500人组成，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会在9月19日举行。已登记成为地方选区选民，以及同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或已登记为相关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人士，都符合获提名资格。参选人必须得到界别分组内五个投票人的提名，并在8月6日至12日递交提名表格。 2021年8月9日，东京奥运闭幕，港队夺一金、两银、三铜，创历届最佳成绩。 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均属输入个案。 郑若骅指反外国制裁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属最自然及恰当。 阿富汗塔利班称攻占五座城市，包括昆都市大部分地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东京奥运正式是落幕，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这么多日以来你自己看到的赛事有什么感受，或者对于香港运动员今次有这个的相当好的成绩，你们怎么看？欢迎打来1872311。但其实除了东京奥运之外，紧接着就是残奥会的出现举行，就会在今个月的24号去到9月5号举行的。见到香港都说派出24人会出战东京的残奥会，竞逐8个大项嘅，咁啊呢个大家都可以嚟紧，可以留意住啊。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咧。电话旁边有郭先生，早晨。 系早晨， 早晨，请讲。 系好鼓舞啦，即系香港队今次攞到咁好嘅成绩，咁啊希望香港政府多啲资源啦，俾佢哋全职嘅运动员发展啦。我自己觉得佢哋啲小朋友牺牲咗咁多嘢咧，尤其是。他们放弃了学业全职在体院训练。我觉得他们很需要多些，比如可能社工啊，去监察住他们的训练和心情的发展。因为他们始终已经不读书啦，放低了书包。那是不是真的夜晚的时候都是即是很孤独啊，没人去提点他们。因为始终离开了家嘛，他们都是很小的小朋友，都可能心境未发展得咁正常咯。 你自己是不是都有接触开一些运动员的，或者你有没有留意开哪些运动多一点？ 其实我自己是乒乓球教练的。 那你更加熟悉一些，即教开一些学员，他们究竟是行运动员那条路，还是作为只是一个兴趣继续读书，即是不是都听过他们很多这些想法呢？ 听很多，因为其实我自己都有教这些全职运动员的。我都听很多，所以很即是很大感受对他们。 除了话嗰啲头先讲到话社工或者啲心理上面嘅支援咧，你觉得乒乓波今次都有攞到好成绩咧，奥运攞到牌啦，你自己预期嗰个嘅发展或者个影响系点咩咧？ 预期嘅发展可能会有少少断层啊，尤其是上个礼拜阿杨润雄局长佢就提到，可能嚟紧开学之后都系可能系半日开，即系上课啦，咁就可能会课外活动都未必有嘅，系啊，咁其实呢啲香港嘅精英運動員咧，佢喺中學嘅時候都係好爆炸性咁樣去進步，都係可能係喺中學接觸啊，跟住到發展啊，跟住再去轉全職運動員。咁但係如果你可能你翻半日學，咁課外活動又學校又可能唔會開訓練，咁呢班學員咪揾唔到自己嘅理想咯。咁咪可能停咗，譬如可能呢個疫情其實好多人都停咗，好多運動員都可能。抌低咗，因为佢哋都冇地方去训练啦。好似之前第三、第四波咁样，咁啊香港个咩体育处所咪要闩嘅。咁其实一闩，呢啲人根本都冇地方去训练噶嘛。即系唔好讲乒乓波先啦，其实可能好多运动都系停晒嘅。系啊，咁呢样嘢其实我觉得政府一定要去谂下，其实系咪要点样去配合咧？因为咁计可能好啫，两届奥运之后嘅人，其实而家十几岁嘅小朋友。 兩屆奧運之後，佢哋就冇機會去代表噶啦。 嗯， 係啊，即係唔會有咁好成績咯，一定。 O、okay. K， 但我想問咧，即係作為一個乒乓波教練、你自己見到而家啲場地其實夠唔夠，會唔會好難揾場去俾佢哋做訓練等等咧？ 會噶，其實我就自己好少少啦，因為我哋自己有自己嘅乒乓球館啦。咁、但係好多嘅持牌教練可能要好早起身去爭 book 場，即係康文署嘅場地咯。 嗯， 咁。譬如好似今次啊，張家朗好好成績啦，攞咗個劍擊金牌啦，係其實乒球隊都係創造咗奇蹟啦，叫做有個女子嘅團體同。 喂喂，因為國山嗰個線路可能係繼續請講，請講啊，好。 或者一個綜合體育館啊，即係譬如好似話啟德咁樣，究竟係咪真係會開到咧？定係因為我覺得成日都係抌時間啊，只有係撥錢落去搞，唔知搞幾耐啊？譬如可能。我哋特首咁啊，佢會唔會諗多啲呢啲嘢，或者佢會唔會 commit 得到？譬如可能佢好似琴日佢同阿林大輝去做訪問啦，同李慧思，譬如可能答應咗啲嘢，會唔會佢任期之前會搞掂咧？定係得個拖字咯？ Okay. 你都知香港政府成日都係個拖字噶啦。 Okay. 其實對啲運動員嘅發展就好大影響嘅，我覺得。 好啊，唔該曬郭生，多謝你。郭生係一位乒乓波教練啦，講到佢自己一啲親身經歷，譬如要揾場地或者聽過都可能要揾一啲場地都唔係太容易嘅情況。嗱，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各位聽眾。頭先講到啦，今屆奧運有一個特別點嘅，就係即係政府買咗成個奧運嗰個嘅播映權啦，喺各個嘅電視機構都可以好容易去睇到啦。嚟緊如果真係喺唔同嘅大型國際比賽又買播映權由政府去買，你又點睇咧？支唔支持咧？會唔會吸收今次睇奧運嘅經驗？大家都覺得啊，其實大家咁嘅情況去參與一場運動，可能更加容易喎，點樣睇咧？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先休息一陣。 今次手下留情嘅嘉賓，俾啲貼士大家啦。 佢講廣東話好有特色噶。 哦，佢好少喺香港嘅，咁都俾我哋揾到佢。 預搞咯， 實估到啦。明天仲多苦痛。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梁礼勤、阿一，仲有我舔楼啊！ 手下留情。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疫情方面，寻日咧就有两宗嘅新冠肺炎个案啦，咁就系都系输入个案嚟嘅。另外一啲措施方面咧，就讲到其实咧，政府喺上个礼拜都宣布啦，海外地区风险级别咧，由以往咧分 A、B、C、D 级嘅，咁啊重新划咗做高、中、低三个风险组别。咁啊，今日开始实施噶啦，呢个新嘅安排。咁啊，讲到高风险嘅一啲指明地区咧，包括系咩咧？好似就系印尼啊、菲律宾啊、英国等等嘅。嗱，根据新呢个安排咧，就算系被列作呢啲高风险嘅指明地区咧。都可以係翻嚟香港嘅，只要你係香港人嘅話，亦都係不論你係咪打咗針啦。如果你係咧係登機之前咧攞到72小時嘅陰性檢測證明咧，或者係疫苗接種證明咧，嚟到香港之後咧，都係可以喺指定酒店嗰度咧係強制檢疫21日啦。咁期間咧要接受4次嘅檢測啦。咁強制檢疫之後咧，要有7日嘅自行監察啦。咁並且喺抵港第26日咧。在社區檢測中心再進行這個的強制檢測的。究竟這個的措施分了高中低級，然後可以在高風險地方都有一些人士可以回來香港的情況，對於香港的風險外防輸入方面會不會都有一些缺口有可能出現呢？請一位嘉賓跟我們一起談的，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曾其恩。刚才讲到那个情况分了高中低，咁其中就话高风险地区俾一啲打咗疫苗嘅香港居民翻嚟，中风险地区咧就只系俾啲香港居民啦，以及系已经打咗针嘅非香港居民咧系搭飞机翻嚟嘅。这个做法对于即系防疫香港外防输入嚟讲嗰个嘅风险会唔会出现得比较大一啲咧？ 我自己覺得就個風險又唔係話真係咁大嘅，因為第一始終嗰啲都係香港人啦，即係我哋即係即係識得嘅人啦，好多都係可能係啲親朋戚友啊，或者啲可能香港人嘅細路啊咁樣。咁 同埋咧就係佢冇話即係將嗰個隔離檢疫期咧係縮短到嘅。咁咧，因為佢都睇成係一啲高風險地區啊人士啊咁樣。咁同埋佢都有足夠嘅即係病毒嘅核酸檢測。咁我諗依部分咧，其實我諗都能夠即係。萬一佢哋真係有個案係感染嘅，咁我諗都係能夠及時可以揾得到同埋識別得到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喺風險評估上咧，又冇話真係特別高嘅。我自己覺得，因為而家喺嚟緊落嚟咧，我相信全球咧基本上都會受到 Delta 病毒肆虐噶啦。其實咧再遲啲咧，基本上都唔會再分咩高中低風險，因為全部都係 Delta。咁所以咧，其實即係而家依刻咧，即係我哋仲可以即係分高中低，但我覺得稍後時間應該即係其實全部都係 Delta 變種病毒， 即係全部都高風險，你覺得可能 係啊？ 咁點算咧？如果真係去到咁嘅情況，唔分咁一律就係、你打曬針有曬檢測之後翻嚟，亦都係定期做一個強制檢測就可以入嚟咁，係咪咁樣就安全咧？如果咁做 嗱，我諗其實如果較為再好啲咧，就係、是、其實應該。所有上機嘅人士咧，最好咧都係打齊針。我相信跟住落嚟，即係各個地方啦，或者國家咧，其實佢哋都會提供到疫苗啦，俾相關人士接種。咁你上機嘅時候，如果成機人，即係無論機組人員又好，乘客又好，都係已經打曬針嘅。其實出現互相交叉感染嘅機會係低嘅。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如果佢到港嘅時候咧，佢能夠即係譬如有一個抗體測試，證明佢有冇一個相關嘅即係保護，即係疫苗引申落嚟嘅免疫系統譬如有抗體嘅保護咧。咁我自己覺得都可以加強多一針咧，去識別得到相關嘅人士即係佢個情況係點樣啊，穩唔穩妥啊等等。咁我自己覺得，如果再加埋即係有幾次嘅檢測咧，其實都應該係足夠嘅。 但針對今次，譬如今日開始實施喺機場呢個高中低風險啦，其中頭先講到話高風險，你打咗疫苗啦，完成曬打啦，咁你係香港居民啦，就可以翻嚟香港噶啦。有冇話睇到譬如嚟自呢啲就算高風險嘅地方，可能會出現一啲個案，去到某一個數字都要閂門啦。就算你打齊曬針，你係香港居民都停一停先，唔好翻嚟啦。有冇需要做到咁咧？ 我自己就覺得冇咁嘅需要嘅，咁因為始終佢都係香港人啦，我自己覺得即係佢有出入境自由啦，咁佢可以即係翻嚟嘅。咁同埋咧就我自己覺得即係喺政策上咧，其實都要即係按住嗰、那個世界嗰個疫情嘅趨勢咧，可能我哋要有一啲新常態嘅措施咧，係配合咯。咁所以即係你冇唔可能無了期，即係嗰、那個那個措施咧，都係非常之嚴謹嘅。咁你都要有翻一啲相關嘅即係。航空啊嘅交流啊各方面啊， 今次咧呢一個新措施咧，其中一點咧就最新宣布就係話一啲同行嘅小朋友咧都可以跟住翻嚟香港啦，就算佢哋未打新冠疫苗嘅呢啲十二歲以下嘅小朋友，咁佢哋咧就一齊去接受一個嘅檢疫啦。咁即使佢哋嚟自一啲中低風險地區，如果嗰、那個佢譬如佢家長咁先算啦，佢係打咗針嘅，或者佢有個血清抗體測試係陽性，咁佢哋可以縮短個檢疫期噶嘛。咁小朋友同樣都可以縮短個檢疫期，不過就翻到屋企咧繼續家居去自我隔離嘅。呢、這、一個風險有冇可能流入去社區咧？又 嗱，我自己覺得依、這個風險咧，其實就只要佢繼續即係同佢嘅爸爸媽媽都係一樣係即係要家居隔離嘅，唔准外出嘅。咁我自己覺得個風險又唔係話真係咁大，但係當然啦，我哋要即係平衡所有嘢啦，同埋佢自己嘅個人衞生啊，我諗家長們都一定要確保啦。咁依個我相信都係一個過渡期嘅性質，相信嚟緊落嚟咧，即係可能各間藥廠咧。佢哋都會有相繼有一啲嘅報告，希望可以即係譬如小朋友佢哋適唔適合咧，會唔會有啲疫苗咧都係啱佢哋去接種咧嚇？咁我相信跟住落嚟其實都會陸陸續續公布，所以我諗應該依個措施都係一個過渡性質嘅措施，佢哋最終都可以同埋大人一樣咧，可以有針去打㗎。 嗯，另外就是话18号起啦，今日就9号，18号起咧就话机场都会推出一个咧自费血清抗体测试，等即系啲验到有抗体阳性嘅人士咧，可以缩短个检疫期啦。不过近日都见到一啲嘅输入个案咧，其实佢哋打晒疫苗噶啦，嚟香港之前离开香港之前都已经打咗疫苗噶啦，甚至咁，但系佢哋亦都系验到话系嗰个血清抗体测试系阳性啦，不过之后翻到嚟香港咧都系话有确诊嘅。其实用这个的抗体其中一个的门槛去说缩短这个的检疫期，那个的风险或者那个准程度啊，还是不是科学的呢，或者还够不够呢这样去把关的。 但我想现在这个做法呢，其实比世界各地所用的那个方法呢，其实是多多重的保障来的，我要提醒。第二样东西呢，就是其实我们的而且確就要明白一樣嘢咧，而家現行喺世界我哋有嘅唔同種類嘅技術平台嘅新冠疫苗咧，佢都冇話即係 100% 即係預防到有症狀嘅感染或者無症狀感染。咁我諗大家要即係科學化去睇咧，就係話我哋而家公布咧，永遠就係話翻嚟嘅人士咧，即係可能即係又確診又打咗針噶咯，已經即係有依突破性嘅感染。咁但係我覺得政府更加需要做嘅咧，就係要睇翻曬所有入境人士咧，佢如果尤其是打針嗰班打曬兩劑新冠疫苗嘅人士咧，佢本身即係嗰個即係嗰個抗體咧，本身有冇出現嘅？嗱，因為依個緊要，因為我哋要知道咧，佢嗰、那個分子同分母嘅關係，咁因為如果你淨係抽出即係有感染個案又打咗針咧，你變咗淨係抽嗰班人出嚟睇咧，就唔得客觀，唔得全面。所以我覺得嚟緊政府可能咧要收集呢啲數據，可以公布翻出嚟咧，俾我哋全香港人知道入境人士當中有打針而又出現咗即係依個感染突破性感染個百分比係幾多咧？嗱，依個係直接影響到我哋跟住落嚟咧，即係我哋香港人咧，對於即係打針人士咧嗰、個感覺啊，或者個安全性啊。 Okay. 等等的信心問題 仲有半分鐘到啦，都想問一下曾醫生，其實有抗體都仍然有感染，係咪都反映咗可能打咗針產生嘅抗體會隨時間下降得比較快，所以有機會感染嘅機會高啲咧？ 其實咧就打咗針有抗體咧，最主要係講緊我哋血液裏邊有抗體啦。咁但係我哋而家知道咧，就話嗰個鼻黏膜啊、上呼吸道咧嗰、那個抗體嘅數量咧。或者個濃度可能未必夠高嘅，同、 okay. 相比起血液，咁、 okay. 所以抵禦嗰個感染可能會爭啲。 明白， 其實所以一定要戴口罩。 好，唔該曬曾醫生，同你傾到呢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体育专员杨德强话：，而家有60个体育项目获康文署资助，每年有几亿元嘅资助金，当中三分一，即系20个表现较好嘅项目进入体育学院嘅精英培训制度，有关比例唔算少。佢话系唔系有需要调整进入精英制度嘅门槛，喺奥运之后可以全面检视。杨德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很多人经常会说政府只是对拿到奖牌的项目才给予支持，但这个并非实情。而近年一些新兴的项目亦都进入了精英制度，例如帆船和马术等。他又说，港队今次在奥运取得好成绩，无论对运动员以至整个团队和支援人员都是肯定。他亦都希望很多关于运动员的故事对年轻一代有启发作用。港队在东京奥运夺得一金两银三铜，创历届最佳成绩。东京奥运香港代表团团长贝君奇形容，今次港队得到的成绩是史无前例，亦都反映备战工作做得充足，是运动员和各方面努力取得的成果。贝君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港队在当地的工作大致顺利，以平常心对待疫情。他说今次特区政府 购入奥运播映权俾电视台播映，加上奥运嘅参与奥运嘅运动员嘅努力，带起社会上对奥运嘅热潮。佢希望总结今次嘅经验，日后可以争取到更多嘅资源同埋社会关注，相信体坛未来发展乐观。贝君琪又说，港队代表团大部分人今天会离开日本，但仍然有部分人，包括在伊豆的单车队，会前往上海准备稍后的全运会。内地电商阿里巴巴一名女员工说，和上司出差的时候怀疑遭到客户和上司性侵，阿里巴巴宣布辞退涉事的男员工，并处分部分的高层。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张勇公布事件内部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表示涉事男员工和女同事在酒醉的状态下有过度亲密行为，严重违反公司规定，决定将那名男员工辞退，永不录用。至于他是不是存在违法行为，警方正在调查取证。另外，公司两名员工引咎辞职，一名员工要记过。张勇说，事件对女员工造成巨大的伤害，无论警方的调查结果是怎样都好，公司会尽全力关心和照顾。又宣布将会针对包括性骚扰在内的员工权益保护开展培训和调查，设专门举报渠道。日本一项调查显示，首相菅义伟的支持率跌破 30%， 是他上任以来的新低。朝日新闻公布最新的民意调查，菅义伟的支持率下滑至 28%， 是他去年9月就任首相以来的最低水平。六成人说不希望菅义伟继续担任首相。另外56%的受访者说举办东京奥运会是好事，32%人认为是不好。分析认为，日本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缓慢，加上 Delta 变种病毒快速传播，导致病例激增，为东京奥运蒙上阴影，都影响菅义伟的支持度，可能对自民党在今年稍后举行大选带来影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08点，跌160点，总成交金额9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8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3点，跌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4蚊，跌9.4；阿里巴巴185.5，跌8蚊；美团211蚊，跌2.8；比亚迪股份267.8，跌7.4。友邦保险93.05升9.5，快手86.2升1.3，中国燃气24.8毫半系冇起跌，中芯国际27.4跌7.5，吉利汽车26.4跌9毫，小米集团26.4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2，日元110.26，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7，人民币6.486，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港金现价报16,110蚊，跌60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9.56美元，卖出1,74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上水，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 排到新樓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進發花園，東區海底隧道的九龍入口排到匯景花園，將軍澳隧道的將軍澳入口，龍尾電話機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去渣华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海丰园。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怡安角对出。咁在新界方面，青衣乡事会路来回方向，近住涌尾路一带呢都是比较挤塞。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龙尾西贡消防局。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嗰段咧，仲系行车缓慢，车龙接近半春园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病向浅中医，大家都必定认同，预防胜于治疗，更加无人会反对。 当大部分人打了针，香港才可以逐步回复以往的生活。 疫症万变，人情依然。 我成日都问，究竟企业仲要守到几时呢？ 我衷心希望尽快战胜疫情，等分隔两地的家人朋友尽快团聚， 走出逆境，重新出发，绝对是指日可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人情不变。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2021年8月9日东京奥运闭幕，港队夺一金两银三铜，创历届最佳成绩。 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均属输入个案。 郑若骅指反外国制裁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属最自然及恰当。 阿富汗塔利班称攻占五座城市，包括昆都市大部分地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之前政府嘅公布咧，啲政府员工咧需要喺九月之前咧系接种至少一支嘅新冠疫苗啦，否则嘅话咧就要自费做检测啦。咁啊，除非你系有医生证明你系唔适合打针嘅人士咧，就系除外唔需就唔使话要自费等等嘅。咁啊，呢个咧就见到有关于一啲嘅游务嘅人士啊，即系喺邮局翻工嘅人士咧，都对于呢一个安排咧觉得有啲不满意，因为就话咧。觉得而家本身喺邮局嘅工作已经系非常之忙啦，根本冇办法咧系去请假打针。咁佢哋咧就要求政府睇下可唔可以延长，话要接种疫苗，否则要自费检测嗰个嘅期限等等。咁亦都有啲建议嘅，呢、这个都可以请一位咧嘉宾同我哋一齐倾嘅。有香港邮务职工会理事长张伟权，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张伟权，我想问清楚先，你好你好，而家话九月之前咧要打至少一支嘅新冠疫苗啦，否则要自费检测啦。我见之前讲唔系话必须要喺工作以外嘅时间去打嘅咩？呢、这个点样影响到你哋工作时间咧？ 嗱，因为而家咧我哋本身咧就行营运基金嘅话咧，喺人手方面咧其实都比较紧张嘅， 系 因为始终都系一个叫自负盈亏嘅部门啦。 嗯， 咁喺最近咧过往嘅一两年里边啦，我哋不停咁样做啦，做嗰啲叫防疫措施啦。 嗯， 咁大量嘅防疫物品嘅市民就喺机场滞留咗啦，咁我哋要尽快帮佢派晒啲嘢啦。 嗯， 啲同事就连假期都帮佢做埋噶啦。咁跟住政府亦都好觉得我哋系一个。好做得嘢嘅部門啦，我覺得係咁啊，加咗一個榮譽俾我哋叫咩戰略部門。咁跟住政府所有一切嘅防疫物資咧，就全部交予我哋郵局同事去做。 嗯， 咁我哋同事啲都做得唔錯嘅。 嗯， 因為大家都係同市民服務嘅啫。咁喺嗰段時間咧，大部分嘅同事咧都可能冇假放啊，放少啲假，大家都係做埋嗰派口罩啊，深喉探疫樽啊，1萬蚊現金啊，5000蚊消費券啊。 甚至乎 counter 同事最繁忙添。 即登記嗰啲要幫手做好多係嘛？ 係啦，登記啦，要打針啦，同埋整一做一個叫自方便嘅 Apps 幫大家去幫政府做好多登記嘅嘢嘅。 嗯。 咁嗰個期間，大部分同事都係不停咁工作嘅話，到呢段時間嘅話，同事可以唞一唞，咁啊放下大假啦，放下假啦。咁突然間政府喺7月23日咧就話要打第一針，咁啲同事都有去打嘅。 嗯。 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哋打針唔係我哋話要打就打噶嘛，我哋要 book 時間噶嘛。咁 book 到咪 book 咯 ，book 唔到都冇辦法，咪要等下一次咯。 嗯。 即係等個期限咯。咁隔咗一個禮拜，政府突然間又改變咗啦，唔係前線員工打，係全部所有公務員打。 嗯。 咁大家就一窩蜂仔去打。咁其實疫苗中心都有個 quota 噶嘛，我哋都 book 唔到。好啦，當我哋 book 到個 quota 嘅話，可能部門嘅人手關係嗰一段日子又可能放唔到咁多人，大家都夾唔到，兩邊夾唔到嘅。咁、 嗯、 其實政府如果係做呢個情況之，係咪應該評估一下我哋係咪做到先、 嗯？ 甚至乎你話喺疫苗中心係咪撥啲 quota 俾公務員打先咧？因為如果你話我哋唔打係我哋浸嘅話，我哋唔係唔打啊嘛。 嗯、 我哋 book 咗期就放唔到假，跟住有假期我又 book 唔到，都配合唔到，成、嗯、個責任唔應該喺我哋公務員身上啊嘛、 嗯。 所以我覺得就講清楚，你話政府呢樣嘢嘅話，你要做，我哋冇問題嘅。 嗯 我哋係所有郵局同事都大部分係決定之後去好想打針嘅，點解呢？我哋同事打完針上門派掛號，想面對面對市民嘅話，大家都安全。 嗯。 counter同事困住喺間局裏面嘅話，啲同事如果我冇打針，市民嚟到都驚啦，我哋同事都驚啦，係咪先？我哋點會唔會打針啫？ 嗯。 但係配合唔到啊嘛，咁配合唔到你就一刀切。仲有一樣嘢就話，你叫人安排喺8月15日之前要打曬啲打第一針，咁我哋都有啲疑問問㗎，咁第二針係咪可以唔打呢？是不是打完第一針之後就可以翻工不用再打第二針呢？你又沒有說。那第二就話，如果我們沒有打到的話，你說有個處分。那你說處分啫，那同事給不給他翻工呢？你又沒有說清楚。 嗯。 總之很多個問題好闖絕地推出來的話、 嗯、 其實很多問題出現了只叫自行解決。 嗯、 我覺得這個責任不要推到我們身上，要他自己想想怎樣做。 即是你們最關注其實就是反而是打針那裡，因為你打針可能要請一些疫苗假，令到人手本身已經很緊張，更加緊張，就反而不是說如果不打針的醫生證明要做一些檢測，那個就反而你們覺得這個安排未必有太大問題，是不是這樣？ 在我聽回同事心目中，我們就是想怎樣打針而已。 嗯哼。 就因為我們發覺打針出了問題的話，但政府就好像沒什麼反應的話，強行你說一定要在9月一號之前要打完的話，其實根本沒有可能發生的，你只要自己計算啦。你疫苗中心現在全部都爆了 quota 的，私家醫生都要 book 時間，要三個禮拜後的話，我有什麼可能打到啊？我們不是強行不打針嘛，現在你說到好像我們不想針不想打，說公務員有足夠的時間，講真的，你6月1號才告訴我聽話有呢、這個有個打針可以有有一天假期咁講， 嗯， 就6月1號到而家2個月咋，我有幾多公務員啊？你覺得我哋可以做得到咩？ 嗯， 全部得咗得你講嘅啫嘛，都唔聽我前線公務員講嘅。 Okay. 其實最慘就我哋前線公務員啊嘛，唔好講單單係郵政署，我諗其他部門都有同樣嘅情況發生。 嗯， 關問題又話，可能佢哋呢刻未講到出聲啫，我肯定好多部門嘅前線都發生同一個情況出現咗。 嗯。咁如果即係真係要依時啦，話要頭先講係指定嘅日子之前啲員工要打針啦，咁你哋有冇預計可能個工作量會增加幾多啊？或者係咪都有啲同事要去超時工作啊、OT 啊嗰類咁樣啊？ 嗱，呢個問題我都要係趁呢個大氣電波講一次咧。 嗯。 每一年我哋講 OT 嘅話咧，都受到好多人嘅抨擊，審計報告又話我哋 OT 多，市民又話我哋亂咁使錢，其實。嗯，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我哋有冇人手嘅啫嘛，有人手就使乜嘢 OT 啫。仲有一樣嘢，今時今日嘅話，年輕人嘅話，大部分都唔係好想去加班工作㗎啦。連我哋年紀大嗰啲，亦都唔想太過辛苦啦。 嗯， 所以我哋希望一樣嘢就話，政府係咪真係再睇睇我哋香港郵政係咪行營運基金應該咪翻政府，唔好下下要縮減人手，用 OT 去做每一樣嘢，有事就 OT。 OK， 呢個唔健康嘅做法嘅。 OK， 咁至於而家你講緊嗰個係咪要增加人手嘅，呢個必然啦。我哋而家就請嗰啲我哋而家個處長啦，即係歐小姐啦，亦都喺呢時間好緊急咁樣請一啲曾經喺郵局呢一兩年退休或者兩三年退休同事就翻嚟幫手嘅。咁、但係始終一樣嘢嘅話，你離開咗郵局一段時間，尤其是 counter， 我哋咁多服務嚇，咁、你離開咗一年半左右嘅話，其實個服務嘅話，你唔係100%掌握到嘅。 係， 當你翻到嚟幫手啦，我哋好高興。 訓導嘅同事去打針。 嗯、 但係同一時間又衍生咗一啲問題，就話你成年都或者大半年冇翻過嚟做，有啲新嘅服務你唔識。咁、 嗯、 局長咪要好小心咁睇住你，幫你手有冇做錯咯 ？OK。 咁局長連食飯時間都減啦，我哋而家小時食飯。 嗯、 我理解有好多局長都食15分鐘飯嘅啫。 嗯。 就驚有同事唔識做，喺隔離放住。咁呢個係唔健康嘅情況。例如你話我哋派信同事派信嘅，如果你話以前我哋有 quota 嘅，可能有兩三個啊，三四個 quota 去打針嘅、 嗯。嗯。 到而家大家政府突然間話要喺九月前做嘅話，咁啲同事咪大量去打針咯。咁、 okay. 大量打針，頭先都講咗啦，我哋人手係有 quota 上限噶嘛。 嗯。 咁大運打針嘅話，啲同事邊個派嗰段信啊？ 嗯， 冇人派嗰段信嘅話，唯一就係喺隔離派開某一段嘅同事去做埋隔離嗰段咯。 嗯。即係外援幫手隔離嗰啲就幫埋你個局手咁係嘛？ 係啦，幫、嗯、用 OT cover 翻去隔離咯。 嗯。 咁但係呢個係唔健康嘅，或、okay. 者有人手喺度嘅話，咁同事使乜 OT 過隔離太隔離嗰屋遠啫？ 嗯，明白。 係咪先？我都好辛苦嘅呢樣嘢。 好好，唔該曬張亞權同你傾到呢度，大致了解咗佢哋對於最新安排啦，話要打針佢哋嘅睇法啦。張亞權咧就係香港郵務職工會理事長，另外請呢位嘉賓就係郵政署助理署長括弧郵務陳向黎，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 係頭先有冇大概睇到聽到啊張偉權講佢哋面對話打針嘅幾個問題，即係包括就話太短時間啦，佢哋真係 book 唔切，即係預約唔切去打針，咁亦都話人手太緊啦，就算係 book 到都放唔到假，根本係咁，亦都成個人手好緊。聽完佢哋呢啲咁嘅即係佢哋面對嘅情況啦，點回應呢、這個？ 係，咁其實大家知道啦，我哋香港郵政咧係一個提供一個公共服務啦，公共嘅郵政服務。咁啊，大家都知道我哋其實有120多間櫃位啦，咁另外都有遍佈香港九龍新界嘅派遞服務咁樣。咁啊，當然我哋同事都需要放假啦，咁所以我哋其實一路咧都有按公務員事務局嘅機制咧去制定一啲替假嘅人手。咁啊，好等同事去放假或者病假等原因咧，咁我做一個補充嘅動力咁樣嘅嚇。咁啊，好多時咧，因為遇著一啲熱門假期啦，咁例如長假期後咧，咁可能好多同事都可能想一齊放假，或者一齊去預約打針咁樣。咁我相信大家可以理解，遇到咁嘅情況咧，咁雙方咧都需要作出一個協調咁樣嘅。咁變咗頭先咧，張偉權都提到啦，即係同事咧都好多同事想去打針啦、打疫苗咁樣樣啦嚇。咁我哋其實都有啲數據嘅咁樣。咁我哋截至8月5日啦，咁我哋全個香港郵政咧，我哋有600多位同事嘅，咁啊其中咧我哋有6000多位同事嘅，咁、我哋超過咧63%，即係話大概3800多人咧都已經接種咗第一劑嘅疫苗，咁都算幾好嘅。咁、另外咧都有18% 咧，大概1000人到咧都已經係預約咗今個月咧去到16日之前咧都預約咗去打針咁樣啦。咁啊呢啲同事咧，我哋都安排咗一啲疫苗假期俾佢嘅，咁啊去到8月中，頭先啲數據顯示啦，我哋成個香港郵政咧都有大概超過80% 嘅同事咧都已經接種咗至少第一劑嘅疫苗。咁啊呢個安排咧都希望即係同事即係可以打到疫苗之餘咧，我哋咧都可以維持翻我哋嗰個郵務運作咁樣樣嘅嚇。 頭先阿張偉權就話就算80%啦，即係由政局嘅員工咧係打針，佢哋都要打第二針噶嘛，咁佢哋都可能要放假噶嘛，同埋佢哋放假嘅話，佢哋嘅工作就會可能其他人要分擔噶啦。頭先你話有其他嘅係咪有啲外面嘅額外嘅員工嚟幫手？有冇話每一組每一日有幾多呢啲額外嘅人士嚟幫呢啲工作咧？ 都有㗎，因為咧都啱嘅，啲同事打完第一針都要打第二針，所以我哋都要預備啲人手咁樣嘅。咁啊頭先講嗰啲6000個同事裏邊，其中咧有5000個同事咧都係前線同事嚟嘅。咁啊5000個同事裏邊咧有3500多個同事都打咗第一針啦。咁啊剩低個1000多2000個同事咧都會喺今個月裏邊咧去接種。咁啊頭先問到咧，即係話有啲替補嘅人員啦。咁我哋除咗我哋自己咧就內部調配，有一啲唔係 運作科咧就調去一啲運作科去維持服務之外咧，我哋額外咧都請咗幾十個臨時嘅員工啦。咁啊，呢啲幾十個臨時員工咧，佢哋其實都係一啲近期啱啱退休嘅郵務同事嚟嘅。咁所以佢哋有足夠嘅經驗啦，就可以做成一個即刻嘅替補。咁等同事咧都可以去接種疫苗同埋放嗰個疫苗假咁樣嘅。 幾十個夠唔夠啊？同埋頭先你話有啲啱啱退休啦，但係再之前你就話有啲唔係運作科嘅去運作科。會不會不熟手呢？剛才張偉權都提到類似這些問題。 哦，其實我們都選過的，因為都說過有些郵稿裡面都不是說隨便一個同事走過去都懂得處理一些工作的，所以我們內部調配的同事都是檢查過他們以往都近期曾經在櫃位或者在派遞科做過的，這樣才可以做這個調配的這樣。另外剛才就提到幾十位同事是否足夠呢？幾十位是額外的同事替補啦。其實我們每一個 office 裡面都會有一些是quota， 即係話set咗一啲限額咧，俾同事去打針。咁呢度大概夾埋咧都有三四百個，每日都有三四百個 quota 左右。咁相信呢個數量咧，再加埋我哋額外請嘅同事咧，都應該足夠嘅。 有冇話預計就算加咗啲額外同事，一啲原本嘅同事可能因為其他同事放疫苗假啦，要分擔工作啦，佢哋可能會增加一啲 OT 啊超時工作嘅時間，有冇計過係點咧？呢個？ 這個呢就暫時我們計過呢就不需要怎樣額外有很多的超時工作的，咁所以我們就是請了一些額外的同事補充返，如果沒有了請這些同事呢，咁不排除可能有機會要額外工作都不定下。 剛才張偉權都提到有些建議，就是說可不可以不用那麼急一定要打第一針呢，可不可以即去到十月可以即那個打針期長一點的那個限期。另外他們都提到可不可以有些專隊是給即帮他们打针一些，譬如外展队帮员工打针，等他们都方便一点，他们说 不想打，不过真的预约不到等等，这些建议 可不可以帮到他们？ 這個如果說政府剛才說話即可不可以再遲些打，這個應該是一個整個政府的規定來的，這個啊，我們都是跟回政府的安排這樣啊。另外剛才都提到會不會有些專隊去不同的地方呢，因為第一我們的 office 很分散的，我們有120幾個郵局啦，派遞局都有20幾間啦，超過150個 office 這樣，去專隊去每一個 office 可能幾個同事這樣，這個安排可能未必是最適合啦，這個第一。第二咧，那個 office 當有個專隊去啦，咁啊打完針，咁打完針咪第二日成個 office 嘅同事全部一起放假，放呢個疫苗假。咁我哋因為都要維持運作，即係都唔可以話即係郵務方面會暫停一日，咁啊嗰區嗰日暫停派信或者暫停嗰啲郵稿，咁都唔得噶嘛嚇。 OK， 好啊，唔該曬你嘅講解，多謝曬你。啱啱咧傾過咧就係陳向黎，就係郵政局嘅助理處長括弧郵務啊，講到有關於一啲郵務嘅工會。對於要打針咧，佢哋有啲嘅憂慮等等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電話旁邊有方女士，早晨。 係早晨，係我係方國山啊，係。 係你好，請講。 就住今日咧講開奧運嗰個問題咧，譬如話第一件事就係，我都認為今次即係政府買咗個版權，即係俾曬所有電台去播咧，其實呢個都好大裨益嘅，即係估唔到原來咁大嘅影響，咁啊反而好過個效益咧，好多令到好多年青人咧都對於嗰、那個體育咧，或者嚟緊會唔會參與積極做多啲運動啊，或者唔同嘅賽事個個機制啊，都會更加認識。咁我聽到地區好多青年人咧都有興趣，即係會係可能專項會積極去參與做一啲運動嘅。比賽啊，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計唔到數嘅效益咯。咁呢個其一，第二咧就因為都社會有一啲咁正面嘅奧林匹克比賽咧，對好多家庭啊觀眾嚟講都係一件好大嘅事情啦，亦都好振奮人心啦嚇。咁兼且有時播咗一啲運動員嗰種堅毅咧，其實嗰、那個社會嘅教育好大嘅嚇。咁我另外一樣有關注就係、是，如果即係政府對奧林匹克個效益咁大，社會咁大嘅需要之後咧，其實。地區嗰啲體育館啊，其實嗰個設施係非即係應該要改善下。咁點樣改善呢？即係唔係話香港冇體育館，但係我覺得政府係可能嗰、那個我即係認為政府係要將嗰、那個規劃與標準嗰個準則啦。譬如舉個例啊，即係政府以往咧係大概50000人咧先會起一個室內運動場嘅。咁但係 即係其實政府應該係做一個基建先行嘅，譬如唔係話個人口到曬嗰個指標咧，咁咪變咗啲後生細路仔咧，佢可能十年八載都未有呢啲設施，或者要跨區做呢啲設施運動嘅時候咧，就會窒礙咗佢無論健康啦，或者以至佢對某啲體育嗰種即係積極，同埋即係父母車佢去做運動都要費事啦。咁呢個效益對整體個運動發展就唔理想咯。咁仲有一樣我想講埋咧，就話如果點樣去令到運動員可以持續咧？其實我自己細個都係游水嘅。咁如果你話做全職運動員真係好凄涼噶，咁你點樣養活咧？其實好多，我覺得即係政府可以考慮一下咧，即係譬如佢已經係有一定成績咧，其實及早可以俾佢做助教，咁有一條即係衍生到佢一個基本嘅生活費，咁佢先可以持續去進修同埋去即係增值自己，即係十年功夫，然後先有機會去攞獎咯。為我哋香港增光啦。 好啊，好。好，唔该晒，方国生，同你倾到呢度。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印度瑜伽大师萨古鲁，全名系萨古鲁加吉亚殊大夫，喺全球享有盛名，系各类论坛最热门嘅演讲嘉宾。他的演讲议题包括人权、社会、环境以及生存的问题。他的讲话深刻、睿智，为世人带来深入的洞察。 萨古鲁的古鲁意志字面意思是黑暗驱逐者，但是古鲁的作用并不是用来去教授或者让人皈依。古鲁的出现是为了照亮世人无法接触的维度，超越世人感官觉知的维度。从根本上讲，古鲁是为了照亮人的存在本性。 内在工程这本书作者萨古鲁表示，他的目标是让快乐能够时刻陪伴自己。书中提供的不是说教，而是科学；不是教导，而是技术；不是戒律，而是道路。在通往这条道路的旅程，古鲁不是目的地，而是地图。内在的维度是一个未知的地带，而如果在探索未知的旅程会有路标，是不是会更好呢？ 萨古鲁驳斥现时一些流行教导，例如教人活在当下。他说这些讲法是叫人回避过去，忽视未来，反而变成心理枷锁，否定存在层面的真相。又例如教人正面思维，他说这个不过是为现实包上糖衣，当作镇静剂用，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我特别认同萨古鲁反对一心不能二用的讲法。他说头脑是一台出色的多维度机器，有能力在多个层次工作。以我本人来讲，我就是一心十用的。所以当萨古鲁说如果能够体验努力活动带来的喜悦，为什么要做额叶切除的手术甘愿成为一棵白菜呢？这个形容深得我心。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内在工程》，作者萨古鲁贾吉亚殊大夫，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